此梦。背起背包跨过高山，闭上双眼感受春天， 小船

真与假，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天星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事终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求，星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 心公正，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腥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，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息家 想静下来， 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，静得像云，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，对剧情总是不满意，有人安慰自己，有人在自找话题，活着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，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，一个人哭了黑了累了，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，难被觉得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笑着，而自己的距离，活着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，我内心一碰就碎，而碎的罗曼蒂，一个人哭了下一句，一个人演了装了真了，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，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

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

千丝年华天际，那何止千古愁，一语胸怀中，抛入一汪江水向东流。沙非沙，有且有，浊是谁人能懂，拂袖独行不 Dress in style, go hog wild.

也都散了。

West Virginia.